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八集，魏无羡向来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头天刚吃了禁言的亏，做了两课又嘴痒难耐，刚刚不知死活的开口说了两句，再次被禁言。不能开口，他就在纸上胡乱涂鸦，塞到蓝忘机那边，再被揉成一团扔到地上。第三天依旧如此，如此屡屡被禁言，待到面壁思过的最后一天，这一日的魏无羡在蓝忘机看来却有些异样。魏无羡来姑苏这一阵儿，佩剑天天东扔西拉，从不见他正经背过，这一天却拿来了，啪的一下压在书案旁，更是一反百折不挠百般骚扰蓝忘机的常态，一语不发，坐下就动笔，听话的近乎诡异。蓝忘机没有理由给魏无羡施禁言术，反而多看了他两眼，仿佛不相信魏无羡忽然老实了。果然坐了不久，魏无羡故病重犯，送了一张纸过来，示意蓝忘机看。蓝忘机本以为又是些乱七八糟的无聊字句，可鬼使神差的一扫，竟是一幅人像，正襟危坐，倚窗静读，眉目神态惟妙惟肖，此人正是自己。魏无羡见蓝忘机目光没有立刻移开，嘴角勾起，冲他挑了挑眉，一眨眼，不必言语，意思显而易见，像不像，好不好？蓝忘机缓缓道，有此闲暇不去抄书，却去乱画，我看你永远也别想解禁了。魏无羡吹了吹未干的墨迹，无所谓的道，我已经抄完了，明天就不来了。蓝忘机扶在微黄书卷上的修长手指似乎滞了一下，这才翻开下一页，竟也没有进魏无羡的言。魏无羡见耍不起来，便把那张画轻飘飘一扔道，送你了。画被扔在席子上，蓝忘机没有要拿的意思。这些天魏无羡写来骂他，讨好他，向他认错，向他求饶，信笔涂鸦的纸张全都是如此待遇，魏无羡习惯了也不在意。魏无羡忽然道，我忘了，还得给你加个东西。说完他剪纸提笔，三下添了两笔，看看画，再看看真人，笑倒在地。蓝忘机割下书卷扫了一眼，原来魏无羡在画上自己的鬓边加了一朵花，他的嘴角似乎抽了抽。魏无羡爬起来抢道，无聊是吧？我就知道你要说无聊，你能不能换个词儿，或者多加两个字？蓝忘机冷声道，无聊至极。魏无羡拍手，果然加了两个字，谢谢。蓝忘机收回目光，拿起方才搁在案上的书重新翻开，只看了一眼便如被火蛇噬到一般扔了出去。原本他看的是一本佛经，可刚才翻开的那一扫，入眼的竟全都是赤条条的交缠人影，不堪入目。他原先看的那一册竟被人调包成了一本书皮伪装成佛经的春宫图册，不用脑子想也知道是谁干的好事儿，一定是某人趁他看画移开注意力时下的手。何况魏无羡根本没有掩饰的意思，还在那边拍桌狂笑。那本书被扔到地上，蓝忘机如避蛇蝎，刹那退到了藏书阁的角落，怒极而笑，魏婴。魏无羡笑得几乎滚到了书案下， 好不容易举起手， 在，我在。 蓝忘机倏地拔出碧尘剑，自见面以来，魏无羡还从没见过蓝忘机这么失态的模样，忙一把抓过自己的佩剑，剑锋亮出俏三分，提醒道：仪态，蓝二公子，注意仪态。我今天也是带了剑的，若真打起来，你家的藏书阁还要不要了？原来他早料到蓝忘机会恼羞成怒，还特地背了剑来自卫，避免被蓝忘机一怒之下失手捅死。蓝忘机剑锋对准魏无羡，那双淡色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你是个什么人？魏无羡道：我还能是什么人啊？男人，不知羞耻，这事儿也要修一修。你别告诉我你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，我不信。蓝忘机亏就亏在不会骂人，憋了半晌，杨剑指着魏无羡满面寒霜：你出去，我们打过。魏无羡连连摇头装乖巧：不打不打。你不知道吗，蓝公子，云深不知处，禁止私斗的。魏无羡正要去捡被扔出去的那本书，蓝忘机一步抢上，夺在手里。魏无羡心中一转，猜到蓝忘机要拿着证据去告发他，故意道：你抢什么？我还以为你不看了，这是又要看了？其实啊，要看也不用抢，本来就是我特地借来给你看的。看了我的春宫图，你就是我的朋友了，咱们可以继续交流，我这儿还有很多好东西。蓝忘机整张脸都白了，一字一句道：我不看。魏无羡继续扭曲是非：你不看，那你抢它干什么？私藏，这可不行，我也是找人家借的，你看完了是要还回去的。哎，别过来，你靠太近我好紧张，有话好说。你不会是想上交吧？交给谁啊？交给老，交给你叔父啊。蓝二公子，这种东西能交给族中长辈看吗？他肯定会怀疑你自己先看过了。你脸皮子这么薄，岂不是羞也羞死了？蓝忘机灵力灌入右手，书册裂为粉末，纷纷扬扬自空中落下。魏无羡见已成功击得蓝忘机毁尸灭迹，便安了心，故作惋惜道：暴殄天物啊。又拈了一片落在头发上的碎纸，举给气得脸色发白的蓝忘机看：蓝湛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喜欢乱扔东西。你说说，这些天你往地上扔了多少纸团？今天扔纸团你都不过瘾了，还玩撕纸？你撕的你自己收拾，我不管。当然魏无羡也从没管过。蓝忘机忍了又忍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怒喝道：滚。魏无羡道：好你个蓝湛，都说你是皎皎君子，则是明珠，罪名一之理不过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云深不知处，禁止喧哗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有，你竟然叫我滚，你是不是第一次对人用这种词儿？蓝忘机拔剑朝魏无羡刺去，魏无羡忙跳上窗台：滚就滚，我最会滚了，不用送我。魏无羡跳下藏书阁，疯子一般放声大笑，横冲直撞，窜入树林，早有一群人在里面等着他。聂怀桑道：哎，怎么样，他看了没有？什么表情？魏无羡道：什么表情？嘿，他刚才吼那么大声，你们没听到吗？聂怀桑一脸崇敬之情：听到了，他让你滚。魏兄，我第一次听到蓝忘机叫人滚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魏无羡满面春风得意：可喜可贺，我今天就帮他破了这个禁。看见了吧，蓝二公子为人所称道颂扬的涵养与家教，在本人面前通通不堪一击。江城黑着脸骂道： 你得意个屁，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被人喊滚是很光彩的事情吗？真丢咱们家的脸。 魏无羡道，我有心要跟他认错的，他又不睬我，进我这么多天的言，我逗逗他怎么了？我好心送书给他看的，可惜了怀桑兄你那一本珍品春宫， 我还没看完，好精彩啊。 蓝湛此人真是不解风情，给他看他还不高兴，白瞎那张脸了。 聂怀桑道，哎，不可惜，要多少有多少。 江澄冷笑，哼，把蓝忘机和蓝启仁都得罪透了，你明天等死吧，没人给你收尸。 魏无羡摆摆手去勾江澄的肩， 不管那么多，先斗了再说， 你都给我收尸这么多回了，也不差这一次。 江澄一脚踹过去，滚滚滚，下次干这种事情不要让我知道，也不要叫我来看。 为防姓蓝的老古板和小古板夜半拖他下床去惩治，魏无羡抱着他那把剑睡了一夜，岂知此夜风平浪静。至第二日，聂怀桑竟大喜过望地来找他， 魏兄，你真鸿运当头，老头子昨夜就去清河赴我家的清谈会了，这几日不用听学了， 少了老的那个，剩下小的那个，这还不好对付。 魏无羡一咕噜爬起，边穿靴子边洗， 果真鸿运当头，祥云罩顶，天助我也。 江澄在一旁悉心擦剑，并泼他冷水， 等他回来你还是逃不脱一顿罚。 魏无羡道，生前哪管身后事，浪的几日是几日，走，我就不信蓝家这座山上还找不出几只小山鸡来。 三人勾肩搭背路过云深不知处的会客厅雅室， 魏无羡忽然咦了一声，顿住脚步祈祷，两个小鬼蓝湛。 雅室中迎面走出数人，为首的两名少年相貌是一般的冰雕玉琢，装束是一般的白衣若雪，连背后的剑穗都是一般的与飘带一齐随风摇曳，唯有气质与神情大大不同。魏无羡立刻分辨出板着脸的那个是蓝忘机，平和的那个必然是蓝氏双臂中的另一位泽无君蓝曦臣。蓝忘机见到魏无羡皱起眉头，几乎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仿佛多看一刻便会受到玷污，他移开目光眺望远方。蓝曦臣则笑道，两位是？ 江澄市里道，云梦江满银。 魏无羡一礼，云梦魏无羡。 蓝曦臣还礼，聂怀桑声如文瑞， 曦臣哥哥。 蓝曦臣道，怀桑，我前不久从清河来，你大哥还问起你的学业如何，今年可以过了吗？ 大概是可以的。 聂怀桑如霜打的黏瓜，求助地看向魏无羡。魏无羡嘻嘻而笑， 嘿嘿，哎，泽无君，你们这是要去做什么？ 啊，除水碎，人手不足，回来找忘机。 蓝忘机冷冷地道， 兄长何必多言，事不宜迟，就此出发吧。 魏无羡忙道，哎，慢慢慢，捉水鬼我会啊，泽无君捎上我们成不成？ 蓝曦臣笑而不语。蓝忘机道，不合规矩。 魏无羡道，有什么不合规矩的，我们在云梦经常捉水鬼，况且这几天又不用听学。 云梦多湖多水，盛产水碎，江家人对此确实拿手，江澄也有心弥补一下云梦江氏这些日子在蓝家丢的脸。江澄道， 不错，泽无君，我们一定能帮得上忙。 不必，姑苏蓝氏也。蓝忘机还没说完，蓝曦臣笑着道， 也好，那多谢了，准备一下一同出发吧。怀桑可同去啊？ 聂怀桑虽然想跟着一起去热闹，但遇见蓝曦臣便想起自家大哥，心中犯怵，不敢贪玩。 我不去了，我回去温习。 如此作态，巴望下次蓝曦臣能在他大哥面前多说几句好话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